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筷子是中国人常用的饮食的工具，通常呢由竹、木、骨、瓷、象牙、金属、塑料等材料制成。同时啊，筷子呢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标志之一。那么同学们知道有关筷子的历史和文化吗？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筷子。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筷子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同学们也都知道是一对哈，或者说一双等长的两个小木棍，通常由木头制成，是用来吃饭的一个餐具。据说筷子呢是在5000多年前由中国人发明的。最早的一双青铜筷子是从河南安阳附近的殷墟哈出土的，可以呢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前。那么看一下筷子的英文翻译是 chopsticks。那么为什么说翻译成筷子呢？其实非常好理解，因为呢这个 chop 作为动词呢表示给它切哈，切开切出来，这个 stick 表示这个木棍，切出来的木棍就可以理解成为筷子。 or 筷子 in Chinese are a pair of， 是一双或一对呢 a small equal length sticks， 长短哈是一样的两个小木棍哈，叫 equal length， length 长度的一个 sticks， usually made of wood， 一般是由木头呢制成的， made of wood， used for eating Asian food。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first chopsticks were developed over 5,000 years ago in China。 据说啊，筷子呢是5000多年前由中国人发明的哈。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a pair of chopsticks are made of bronze。 那么最早的一个证据呢来证明筷子呢起源于中国哈，我们有一个 evidence 哈，有一个证据哈， evidence 一个证据， a pair of chopsticks。看一下最早发现的这个筷子，它的材料呢是由青铜哈做成的， made out of bronze or excavated 啊，挖掘出来 from the ruin of 殷啊，殷墟的英文翻译呢，这个殷是 in， 后面这个墟呢是 ruin， r u i n s 啊，表示一个废堆、废弃的一个东西，这个 ruins of 安阳。河南 province dating back to roughly 1200 years BC， 公元前哈，我们用的一个缩写叫 BC， 公元后呢一般就不用写了，这个 AD 哈应该是 AD， 但是呢一般公元后就不用写 AD 了，但是呢公元前一般要写上什么多少多少年，后面加一个 BC 哈，表示公元前。筷子呢在中国饮食文化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般情况下筷子的长度呢一般是9到10英寸。筷子的一个头哈，往往呢是指我们吃饭的那一头呢，它是圆的，象征的是天，而另一端呢是方的，象征的是地。这是因为啊，在天地之间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吃饭了。 Chopsticks plays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food culture，在我们说饮食文化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Chinese chopsticks are usually 9 to 10 inches long、大概呢9到10英寸。看一下它一头是圆一头是方的， They are round、我们叫做这个圆的， On the eating end 吃饭的那一端哈是圆的， Which symbolize heaven， 象征，这个词我们讲过， symbolize symbolize, symbolize heaven, 啊，象征着我们说这个天。And the other end, 另一头呢 is square, 啊，是我们说正方形 ,which symbolize earth, 啊，象征着这个地，啊，天和地。This is because, 啊，原因非常简单 ,maintaining adequate food supply,保持着哈足够的食物的供给哈，这是直译了哈，就可以说呢，有饭吃哈 ，is the greatest concer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是天和地之间最大的一个担心的事儿哈，这是直译了 greatest concer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我们可以转译一下呢，就是说天地之间最大的事情呢，莫过于能够吃饱肚子哈，就吃饭了。另外在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习俗啊，筷子是女孩子嫁妆的一部分，因为筷子的发音和这个筷子哈，快生孩子的发音呢相似。 There's old Chinese custom making chopstick a part of girl's dowry， 看一下这个嫁妆哈，英文叫 dowry， D-O-W-R-Y dowry。 Since the pronunciation of 筷子 is similar to the words of quick son，快生孩子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用筷子哈有哪些礼仪我们一定要注意哈。首先呢，摆弄筷子哈，拿这个筷子玩哈，被认为呢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行为。Playing with chopsticks， 哎，学到这个词组 play with， 与什么什么玩哈。Playing with chopsticks is considered bad manners， 哎，不好的不礼貌的一个习惯 ，bad manners。M-A-N-N-E-R-S bad manners and vulgar V-U-L-G-A-R、啊、非常粗俗的、啊、当然了这个用词比较重一些，但是呢的确呢用筷子玩、啊、是一个不礼貌的一个行为、啊、bad manners。 另外一点啊，这个筷子、啊、不是用来、啊、挪动碗和盘子的、啊、chopsticks are not used to move bowls or plates，不是用来木移动后面这个 bowl B-O-W-L 我们说这个碗和这个 place 和碟子。另外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说筷子不是用来扎这个食物的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例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筷子把这些菜啊给它撕开。另外啊，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比如说一些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鱼丸呢、啊、小西红柿等等，我们呢可以用这个筷子给它扎起来。好，看一下这段哈。 Chopsticks are not used to pierce food. Pierce, P-I-E-R-C-E, 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扎起来哈，给它撕开啊，用这个 pierce. Exceptions include tearing larger items. 但是呢会有一些 exceptions 哈，一些这个例外哈，比如说呢撕开一些大的一些食物哈，比如说 vegetables and kimchi 啊，像这个泡菜，还有呢像我们说大的一些蔬菜，我们是可以用筷子呢给它撕开哈、啊、给它这个 pierce open。 In informal use, small difficult to pick up items， 同学们可以用英文来说那些小的难以呢夹起的一些食物哈、啊、比如说讲到了像小西红柿啊、鱼丸等等哈、啊、是可以呢用筷子给它扎起来。 difficult to pick upDifficult to pick up items such as cherry potatoes， 哎，小西红柿哈 ，cherry potatoes， 樱桃西红柿哈，这是英文的直译 ，or fish balls， 鱼丸 ，may be stabbed， 或者呢，也可以用这个 pierce， 也可以哈，给它撕开。但是呢，这里面用的是呢 ，stab， S-T-A-B 呢，翻译成呢，可以给它扎进去哈。But this use is frowned upon by traditionalists。但是呢传统人士认为这个东西呢不对哈，会皱眉头，用了这个词的这个 frown F-R-O-W-N F-R-O-W-N 当然是一个动词啊， frown upon 啊，表示说对某一个东西不满意哈、啊、frown upon something。 另外一点啊，大家可能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大家在吃饭的时候用这个筷子敲这个碗边哈、啊，认为呢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啊大家会把这个行为和乞丐联系到一起，因为乞丐呢会发出这种声音，目的呢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哈、啊。It is a poor etiquette， 看一下这个 etiquette E-T-I-Q-U-E-T-T-E 哈，表示一个礼节礼仪哈， poor 或者是 poor manner 也可以哈，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 To tap chopsticks， 这个 tap chopsticks 表示敲击的意思啊，敲击这个筷子 on the edge of one's bowl， 敲击这个碗边 edge of one's bowl， 同学们记下来 tap chopstick on the edge、啊、敲击这个边。 As beggars are believed to make this noise to attract attention，因为乞丐会发出这个声音哈 ，to attract attention， 为了要钱哈，要吃的会发出这种不好的声音。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公共筷子。那么公共筷子呢，是出于健康的考虑哈，用它把菜呢从盘子当中夹到碗里面。但是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呢，有些人会非常的好客，用自己的筷子哈，把这个碟子里面的菜夹到你的碗里面。有些人会比较在意这种行为，会比较尴尬。你说不吃吧，不礼貌；吃的话呢，觉得也不舒服。所以呢，我们会用这个公共筷子哈，帮助别人把这个菜呢从这个碟子里面夹到他的碗里面。那么同时啊，用公共筷子的时候呢，需要把它放回盘子里面。同时啊，公共筷子的颜色要与大家用的这个筷子的颜色呢要有所区别。好，那么看一下公共筷子的英文的使用，叫做 community use chopsticks。community 啊，社区这个词哈、啊、，community community。后面加一个 use 啊，就是说大家用的 community use chopsticks are used to move food from serving dish to one's bowl for hygienic purpose、哎、目的呢是 for hygienic purpose， 目的呢是一个健康的考虑哈，那么把菜从碟子里面放到一个人的碗里面， rather than eating directly from serving dishes， 为了避免啊大家用筷子直接夹这个菜哈、啊，出现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传染等等哈、啊，大家呢尽量呢用公共筷子。看一下 ，rather eating directly from serving dishes， these chopsticks are to be returned to the dishes， 要放回到这个菜碟子里面 ，after one has served him or herself， and often a different color。From individual chopsticks， 它的颜色呢要和每一个人的颜色呢要有所不同，因此要 a different color from individual chopsticks。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筷子的历史哈，它的文化的典故，以及呢在使用筷子的时候呢应该注意的事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hopsticks or 筷子 in Chinese are a pair of small equal length sticks, usually made of wood, used for eating Asian food. It is believed that first chopsticks were developed over 5,000 years ago in China.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a pair of chopsticks made of bronze were excavated from ruin of Yin near Anyang, Henan Province.Dating back to roughly 1200 BC. Chopsticks pla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food culture. Chinese chopsticks are usually 9 to 10 inches long. They are round on the eating end, which symbolizes heaven, and the other end is square, which symbolizes earth. This is because maintaining adequate food supply is the greatest concern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There's old Chinese custom making chopstick part of the girl's dowry. Since the pronunciation of 筷子 is similar to the words for quick and sun. Playing with chopsticks is considered a bad manner and vulgar. Chopsticks are not used to move bowls or plates. Chopsticks are not used to pierce food. Exceptions include tearing larger items such as vegetables and kimchi.In formal use, small difficult-to-pick-up items such as cherry potatoes or fishball might be stabbed. But this use is frowned upon by traditionalists. It is a poor manner to tap chopstick on the edge of one's bowl, as beggars are believed to make this noise to attract attention. Serving chopsticks or community-use chopsticks are used to move food from serving dish to one's bowl for hygienic purpose.Rather than eating directly from serving dishes. These chopsticks are to be returned to the dishes after one has served him or herself, and often a different color from individual's chopsticks.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红母鸡，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